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各位周末快乐，欢迎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我们俩又终于合体了啊，一起来聊一聊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您身边的伴侣动物的问题啊。好久没说这个词儿了啊，确实，因为周六节目好像咱俩 又对，咱俩又 旷了好长时间了， 一个是不是有一个月没有见到了？ 真的是啊，收听周六的收听率蹭蹭蹭的往下跌呀。 对，主要是那些人呀，心中不像我们这么有爱，而且呢，也没有什么专业方面的技能， 也真是 知识 也没有什么经验。 和我们的嘉宾也不太熟络， 对，也聊不开。 那几期节目真的是毁了， 哎，问的吧，嘉宾也不懂，嘉宾说的吧，他们也不懂。哎，今天终于我们专业的人们啊聚齐了。今儿呢，除了我们俩，还有一位专业的宠物医生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请他给我们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转诊中心的耿文静，我是美联综合转诊中心的内科医生。 今天呢，有任何的问题，关于猫猫的、狗狗的或者其他的一些异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这么长时间没来啊，我心里边积攒了很多的问题。哎，正好要问一问耿医生。这个问题呢，一个一个来说啊，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问题啊，可能好多的狗妈猫爸们都会遇到。 好的， 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家这宠物到底是笨呢还是病呢？ 笨，对不起，你们家 不知道是不是？到底什么问题不太清楚啊？因为好多人都给我反映过这个问题。 它怎么能让你引起这样的思考呢？ 比如说，拿一件小事来说。 好的， 按说啊，就是正常的跳跃，是一般的狗狗和猫猫都应该具备的。 跳跃，你说怎么跳？往高处跳， 就是甭管是往高了跳，比如说从地下往床上跳。从地下往沙发上跳。 这是应该的。 哎，这应该是呢，而 且基本技能 本身又没多高。咱们的床又没有多高，对吧？有个40公分、50公分，最高了，差不多也就这样了。但是呢，会往往发现，不管是狗啊、猫啊，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跳不上来。 哎， 下巴卡在了床沿上。 哎， 真的吗？ 真的。 你家狗也能这种情况吗？ 偶尔会出现。 你家狗。我觉得跳跃能力还挺强， 跳10次啊，得有那么3次，就是绊着，要么就是头撞着床沿了，要么就是腿绊着了，就是冰了咣啷的，冰了咣啷的，哎，就摔在那儿了。 真的呀？ 一开始我以为是笨， 对， 后来有人说，就是有一老太太跟我说，他们家狗也有这样的问题， 你是小脑的问题， 不是笨，不，你最后说是后腿的问题， 后腿的问题， 对，说是后腿怎么，反正蹬一下，类似于像比如说突然抽筋了，还是反正哪儿不对了，一下呢， 能这么频繁， 给的力不够，他就蹦不上去了。哎呦，突然我心里边有点担心了 啊，真的， 要是笨吧，这无所谓，你说是不是？这个智商问题我们也无力解决， 对对对， 但是要是病的话，我就真有点担心了。是不是病呢？如果是病的话，我们能不能治呢？ 耿哥， 我觉得啊，首先 我们家不是也有猫嘛， 嗯， 我们家就是个加菲猫。之所以我妈特别能容忍我们家这只猫的存在，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没办法登高爬梯的。你知道有的猫是很喜欢就是跳楼，特别都能，你给它那个窗帘它就窜到房顶了呢，对吧，它能那种你都不知道它扒着哪儿了就可以上去了，它会到很高的地方，然后巴拉可能把你上面那堆化妆品香水啪这个都可以弄散了。 对对对， 但是我们家那种就是它俗，就是俗称叫加菲，实际叫异国短毛猫， 嗯， 它的跳跃能力本身就是很弱的一种猫，所以它本身我之前讲过，他有吃饭，然后他的饭碗是放在桌子上的，他都自己无法直接跳到桌子上。如果是别的猫，应该小菜一碟的那种感觉。他呢，心里先跳个凳儿， 嗯， 然后他凳上呢，再要他跳到这上面， 嗯， 他要是知道你在边上呢，他连自己跳都不跳，就把眼睛看着你， 嗯， 然后因为你时间长了嘛，就磨叽了，懂你。然后你就得给它抱上去， 嗯， 然后它就可以去吃了，嗯。所以我觉得这种的话，还是有一部分会跟它天生的跳跃能力是有关系的。 哦，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确实像你说的，就是有一些可能是疼痛的一个表现，尤其是一些动物，有些是常发的品种， 嗯， 比如说有一些大型犬容易有髋关节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容易有膝关节的疾病，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以前老金斑，对吧？他们腰特别容易有不好，所以呢，在随着年龄的增大。本来这些有倾向的品种，再加上一些没有倾向的品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骨关节炎的发病率就开始增加。 嗯， 所以如果你发现它曾经能够跳上去的地方，现在貌似没有以前跳的好了，那这个时候你还要去观察很多细微的动作，比如说，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都支持你，也许它骨关节有问题，比如说它睡醒了之后起身儿，是不是比以前费劲了？比如以前腾就起来了，现在是不是得就是？那么扭打两下才能起来，对。然后，是不是？然后有一些关节病是刚开始刚睡醒的时候会觉得走路有点不得劲儿，但是走着走着就好了。还有一些是走着走着走累了容易有反应的，包括还有特别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比如上下楼是不是比以前没有那么快了，没有那么敢就是奔跑了？比如说他很小心翼翼呀。从这些很多的地方来说，还有一些动物它是那个，比如说。他睡着睡觉的时候，自己就叫一声，你也不知道。 哎，真的吗？是有 说梦话吧？这是做梦吗？ 就是睡醒了，或者他某一个趴着的时候，他可能会滋啦叫一声什么的，有可能也是一种疼痛的一个反应。 真的。 所以说，就是如果是说他除了说这种跳跃，然后再加上你在其他的行走路程当中看到了一些异常，都可能提示骨关节的。比如说兽医一般都会带着职业病嘛，比如在大街上看见别人遛狗， 嗯。 来看某些什么金毛拉布拉多呀，然后走到扭屁股， 哦， 啪啪啪甩屁股，髋关节发育有问题。 嗯， 看有的泰迪走着走，腿就起来了，髌， 哦， 骨有问题。 所以你们然后就会把自己的名片递过去。 没有， 请找我。 就是会感觉出来他们是有问题，因为，有的人不愿意别人说他们家狗有病。 哦，对， 所以还是不要多此一举，就是找人到时候揍我。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还有，但是他也许自己不认为他是有问题的。 嗯，当然，他们比较能忍嘛。 嗯， 对吧？ 对， 他们那种疼也不会向你表达什么。 所以当一般动物在发作，如果它真的特别疼的时候，它才会真正表现成瘸，也就是跛行。 哎，还有一个也是我们狗圈里边看到的，有那小狗啊， 嗯， 其实个儿还没多大呢，大概四个月、五个月。走路的话就说他经常的就会被绊到，经常会被绊到， 自己把自己绊了， 自己就把自己给绊了。这是有人说，有经验的那些阿姨叔叔们说，哎，这不会走路呢，跟孩子一样。 哦， 但我说，这好像不是吧，我觉得走路对于这种动物来讲它应该是天性啊。 我也觉得是，因为我今儿早晨刚看了一个电视剧，就是那个电视剧里头有一个镜头是在牧场上给那个牛接生，就是他们看到一个牛倒在那儿了，然后两个人就过去，赶紧一个摁住头，一个就从他们那个 拽出一小 的牛里给拽出来，拽出来那个牛站起来就开始。 对啊，对， 对吧？ 按说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就是，可能如果是我们作为医生，一般你都已经觉得他异常的来到医院了的，其实绝大多数都不是在发育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了，又或者刚才像你说的胆小， 嗯， 绝对他绝大多数他能愿意带他来到医院了的时候。经过检查绝大多数是疾病的一个反应了， 嗯， 他要是没什么太大毛病，他一般也很少来医院，所以那种一般都是能忍， 嗯， 说白了就是， 嗯， 那有一些走道就是他那种绊蒜， 对， 嗯， 其实有可能用专业术语的话，可能是叫共济失调。它的表现有很多种，有的呢是往一个方向转圈，有的呢是往一方向倒，有的呢是就是交叉腿啊，或者是 所以这是脑子的问题吗？ 对，还有一些特就是看起来我们管它就像小马一样走路，就是高抬腿啪啪啪啪，那都是有问题的。 那也是有问题。 对，就前一阵子我就遇到 舞步， 对对，就像盛装舞步一样那样的，那就是有问题。因为前一阵子有一只泰迪，然后它就是走到，就咱们知道正常小狗走到什么样子嘛，它就是整个腿都抬特别高，这样。 它的主人是国旗班的， 反正最后就是证明它是个就是脑炎 啊，真的呀、 啊。对，然后它就是那种走，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辨距不良也是有问题，就是它已经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个距离 是 多。 眼睛的问题是吗？ 就是也是脑部的问题， 哦、 所以它无法辨距，所以这也我不排除会不会是你说的，它有时候不敢往前走或不往前跳，有可能也是一个反应。 嗯， 举一个例子，那只狗当时在检查的时候，明明是平地的屋子，从这屋到这屋中间门是开着的，它从这屋到这屋的地板砖的颜色是不一样。 嗯、 按道理，它正常狗就是平地嘛，唰就从这屋到这屋，这屋到那屋没有任何问题。它从这个地板到那个地板颜色不一样，那是平的情况下，它在这个门边试图迈步很多次不敢迈。就因为它这个整体，它可能无法辨别你是高啊、深呀、啊 哦， 你这个距离有多远，它辨不好了，这是脑子有问题，是吧？ 哎呦，这么严重的， 所以它有可能是很严重，也有可能就是它太兴奋了，跑着跑着啪摔了，对，也有这种， 哦、 所以就是可能还得专业的去区分一下，你可以让他把这种过程，比如录个视频带到医院，因为有的时候他的发作不一定是在医院当时能表现出来的。 但是你想，他有一个问题，你看咱们人要是自己绊自己吧，因为两条腿离得相对近一点， 嗯， 对吧？ 嗯， 那你像狗啊什么，它其实两条腿离得挺远的。 对， 你要是想让它绊着，真的是得特别特别努力的故意去绊才能。 所以它走的时候其实还好。就是稍微比如说有狗狗来了啊，看见小伙伴了，兴奋的跑的时候，中途就会出现绊算，就自己把自己摔了，平地啊，自己就把自己摔了。 这就也就是还是得去鉴别，他是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摇摇摆摆的，像喝多了一样的，还是像那种盛装舞步一样的，还是不敢迈的，还是说他真的比如说关节有问题，就是刚才疼了、崴了，或者是就是不敢着地了，还是哪一种？还是他拉伸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关节病是，表现的就是不能迈；有的呢，关节病表现的是不能支地。就是按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一个叫旋跛，一个叫支跛，就一种是不敢撑地，一撑地就疼；有一种是不敢迈步，一迈步就疼。所以这还得去区分出来。 明白。 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就是外科医生，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走路的形态，就能大概区分出来他是属于是关节的还是肌肉的，是旋跛还是支跛。 嗯， 然后再去定位拍哪个地方的片子，跟具体摸哪个位置。 就是我们看一些小视频啊，当然是搞笑的小视频，就是看有的狗他就好像跟着音乐，因为它配上了音乐嘛，动次打次的那种音乐、那些狗狗就跟着音乐晃晃晃晃晃上下，人家说、你看这狗多嘚瑟啊，就是天生的夜店狗怎么怎么样，就这么说。但是我看起来好像那应该是不是一种病态的感觉呀、 你是觉得 它 控制不住的， 它上下控，就是上下晃、对，就上下 颤。没有太理解这个动 作。没看过那种小视频吗？ 但是也有可能是他人为训练的嘛，就跟 啊、就是一有动静他就晃啊， 就跟那个狗狗那个数数就会加减乘除，那个会加减那个，比如说你让他，你跟他说啊、宝宝一加三等于几呀、然后比如说 叫四声 啊、对，叫四声他就能叫四声，那他肯定不是脑子里自己算的，他会通过你的微表情懂到他叫到第四的时候就是正确答案。 哦、就是真的能练出这种来，是吧？ 啊，就是你每一次，比如说他到快要他叫完正确答案的时候，你给吃的， 哦， 对吧？然后呢，他你的一些表情或者你的一个动作，他就知道他就停了，就叫这么多声儿。那当然不是算的了。 哎呦，他们真是聪明， 真是厉害，是吧？好吧，这个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们先进两条广告，回来呢。回答一下这个迷你雪纳瑞饲养员的问题啊。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 美廉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廉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我们来问问这个问题哈，想问一下耿大夫，现在伏天要提防小狗中暑，那么狗中暑的迹象会有哪些呢？如果有中暑的迹象以后，作为宠物的主人应该做些什么呢？这是迷你雪纳瑞饲养员问的，来吧，耿大夫。 确实最近的话很悲伤的说，最近已经接触过好几个已经因为中暑并且离开我们的狗了。 对哟、 因为是不是今年北京的天儿特别的热呀？ 对的。 是不是我没有见过什么统计，算是不是应该比以前高？ 我觉得好像起码是比去年和前年要热，对吧？ 就是绝对温度啊， 绝对温度 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雨下的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天气呢就有点上蒸下煮的感觉 反正就是今年的感觉就特别的明显，就是中暑的多。以前的话，中暑还很多是来源于就是一些动物主人可能没注意，就是说把它放在车里了，那无知嘛，有这种无知。 对。 因为后来现在不断在宣传，就是说你不要把你的犬猫放在车里面，这样的就很包括小孩都不要放在里面，因为很危险，很危险，就会死亡。所以最近可能应该也会有一部分是这样，但是最近的这些中暑基本上见到的都是什么，就是在外面只待了10分钟 啊， 20分钟，就是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遛个弯儿，或者带着医院去打个疫苗，或者说他想去比如山里面，然后可能只是玩了10-20分钟，就诸如此类， 就这么短的时间吗？ 对，就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因为天气太热，而且绝大多数见到的最近见到的都是金毛和松狮犬。因为首先的话，容易发生这样的动物，一般它首先它有一些好发品种，比如说毛特别厚的，特别厚的那些，谁家也有哈士奇来着？ 我 对，就那种毛特别厚的。然后第二，因为本身它就没有散热的这个功能嘛，散热都是靠什么爪垫跟舌头啊这种的那个呼吸，再加毛又很厚。然后呢，第二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一些黑色毛发的，比如你养一黑拉布拉多，你可能比白色拉布拉多更吸热一些。第三个就是那些特别活泼好动的，你说特别爱在外面哇还跑的那种。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那些我们称之为短头颅的，那个 鼻径比较短。 对，比如说八哥啊，比如说斗牛啊，松狮啊，它这种它鼻腔 呼吸道短， 对，呼吸会特别费劲儿。甚至包括猫都是如此。那这些品种的话，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如果你待的时间真的只有哪怕只有10分钟，你就这个天今天你中午待10分钟就足以。然后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很多的那个就是中暑，然后因为大家以为人就是人要是说不行我要中暑了，可能你就是感觉自己稍微有点恶心，有点难受，有点晕了，你这个时候你马上就会自己找一个特别凉快的地方，你不会让自己晕倒在外不省人事。那如果是动物的话，它刚开始是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容易被发现的，所以的话呢，那个它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所以它会比人的中暑说实话更危险。人的话可能只是很轻微很轻微，刚有中暑的迹象就已经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呢，人会觉得中暑挺危险的，挺严重的，但是它不会严，它不会知道它严重的是一个死亡率80%-90%的病。所以它在他们家的动物发生中暑的时候，它也许会觉得中暑挺严重的，但是它真的能意识到它死亡率是那么高吗？ 而且是经过积极的治疗了，有这么高吗？他可能意识不到，所以有的时候也许会错过第一个时间来医院呢，然后导致他进一步的。因为中暑的话，你的这个脑部肯定就没办法工作了，这是第一个。你的因为脑部无法工作，所以你身体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脏器也没有办法工作，他们会受我们脑部支配。另外一个的话，在中暑当中最常见到的并发症是两种类型，两种吧。急性肾衰竭，就肾就不工作了。 嗯， 所以呢，可能第一天你看肾还挺好，就千万不能因为你家狗第一天觉得还行，它后两天就没有问题。因为一般都看到的是越来越几天这个肾越来越糟糕。如果你不是积极干预，即便积极干预也有可能是。第二一个就是出现的我们叫做 DIC， 就是弥散性血管的凝血。最终表现的，如果这动物死亡的时候会非常惨烈，就是七窍流血，它会拉血、尿血、鼻出血、吐血。哪都快在出血，因为身上血根本就凝不住了，是那种一个状态。 嗯， 所以说基本上如果他已经出现成就身上会有出血斑了，或他拉血了、尿血了、有别的出了、肾功上来了，这时候不能说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了吧，但是你可能付出很多的感情、精力、金钱都是挽救不回来的。所以我是觉得就不要有这个万一，就不要有这个机会。 嗯， 当然了，如果说万一真的说热了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对这个降温就是有一个就是说更标准的一个操作流程的。正好我们医院的这个群柳给大家念念啊，这个40度9以上的时候，就是如果这时候你拿家里的体温测是40度9以上的时候，是要主动降温的，就是你人为主动降温。这时候呢，你要用室温的水把它进行冲洗，然后可以的话给它剃毛。然后呢，如果是在医院的话，就用室温的这种液体给它去输液，给它拿电风扇吹它，然后呢让室温降低一些，不可以用冰水。 嗯 啊，因为可能以前有一些错误的做法，就不可以用冰水。当它已经降到就是40度9以下的时候，这时候你降温的速率一定要下降。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首先要停止用温水冲洗它，然后要把这个毛发擦干净，之后呢把这风扇去掉，然后降就是把这个室温恢复成正常室温，就不要特别低的室温了。 嗯， 这时候它会持续的再往下慢慢散热。 嗯， 当散热到39.8度以下的时候， 好。到这儿咱们先停一停，因为要进一段广告了，因为这个非常重要，提醒大家千万别离开，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和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直达8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

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您身边可爱的伴侣动物啊。刚刚我们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就是在这几天可能会在您家的宠物上面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动物的中暑的问题。我觉得猫猫还好啊，一般不怎么出来，但是狗狗呢，可能因为每天都要遛嘛。刚刚我还跟耿大夫说，我说我早上八九点钟出来就挺热的了，他十分鄙视的看着我，八九点钟你也敢出来？我说那怎么办呢？六点钟实在起不来，所以呢，看来就算是上午，我觉得早的时候，可能对于狗狗的最佳遛狗时间都已经有点晚了，因为确实天太热了啊。刚刚咱们说到了这个中暑的问题，也简单介绍了一下怎么去处理。如果出现了这样问题，怎么去处理？ 家庭版简易处理。 对对对，来，咱们接着说吧。刚刚说到了，比如说您可以 让他从头说吧，从头再说一遍吧。 前两条可以稍简单的说一说， 就是40度9以上的时候要主动降温。通过就是用温水冲、剃毛、电扇吹，然后降低室内的温度等这些方式。如果在医院的话，就是输液来降低。 他们测体温咋测呀？我都 最佳的就是直接捅菊花 哦，肛门表。 对对，就正常的体温计，水银的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如果要是说它达到了49度以下，就降到40.9以下的时候。那就这时候开始就是不能再用温水冲，然后也不要再风扇吹，把它擦干净了之后，屋里的温度调制到正常温度。这时候体温可能会再继续下降，当下降到39.8以下的时候，所有一切主动降温的东西都撤掉，然后你就只是监测它。其实最理想的话，可能短时间内把它就维持到39度多点就 OK 了。当你发现它的体温已经不到38度的时候，要加温。要主动加温，把它升上来。对，就是降，就是最坏的一个做法，就是以为它要非常非常的那个，就是 热， 把它温度降下来，然后有冰块啊、冰水啊什么，啪把它体温降下来。因为它此时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坏掉了，有问题了。它是需要在一个大概39度左右的时候，39多一点点的时候，它才能比较持续的好把体内的热气 恢复一下， 散出去。如果体温外面过低的话，反而会不利于体内的温度 憋在里头。 所以其实不要以为一味的就把它往下降。所以在家的话就可能要做这些，以及在医院的话可能除此之外的就是去监测它的凝血功能，就刚才说的后背将来七窍流血，然后肾脏功能，血压血糖等这些东西。 那有没有那种像我们人吃的类似什么十滴水啊、藿香正气啊，就这些你们宠物界有没有这种类似中暑急救药的这种？ 没太有。我们中医也有不少东西，但是绝大多数我们中医上用的东西都是用在慢性病的治疗上面，比如一些肿瘤啊、慢性的一些肠炎呀。 藿香正气这方面没有研究。 藿香正气的成分，它肯定它不叫藿香正气，它里面好几种东西，对吧？ 对。 那几个东西，因为我不做中药，所以不了解哪种东西会不会对狗狗是有毒的。因为不是所有的那个中药，我们知道西药肯定都不是所有都能用于狗，而中药的话肯定也不是想当然所有都能用于狗。 那一般我们要出门遛狗，是不是可以给它带点冰块什么的，没事给它买根冰棍吃之类的问题？ 可以吃冰棍，但是对中暑没有什么卵用啊。 它不是可以吃凉的不会降温吗？ 但是你如果真的还是下午2点把它放在太阳底下吃了冰棍，照样还是会中暑啊。就是不要有太阳的直晒。然后如果是湿气过大，真的是在那个下雨的时候，然后刚下完雨然后蒸上来的那种也不行，因为太潮湿的环境一样是会中暑的。所以就不要有这种晒的这种经过，对吧？高温下奔跑这些就都不要有。 真是。 那这个是怎么能控制它呢？ 你呀、主人控制的呀。 我就不要让他跑了， 不要，你 不要 在那个时候出去。 对，不要在那个时间出去。 他的意思就是你今天开始就把你的闹钟定到早上4点， 或者你遛你就背音遛呗，背着音遛，扇着点。 对，一般都是背着音， 拿着扇子扇着给。 对， 你知道那个皇上出行什么样吗？打着遮着， 是会招骂的，真的，我的天。 就这样驾驶。 是这样啊，一般的狗相对我觉得还是聪明的，因为我看好多也是跟我一块儿1.6的朋友们啊，这狗狗呢也都是沿着这个树荫走，它也不会故意往这个大太阳地儿走。 它非常聪明。 对， 就是一般没有笨到那种程度的。而且呢，我也听狗群里的有一些有经验的狗友们说，只要就是天热的时候，比如说您别一两点钟出来那就算了，比如说早上像我那种的啊，您给他带点水，一看他喘得比较厉害了就喂点水，那像这样的可以吗？可以有效的比如说阻止这种中暑的情况发生吗？ 没有什么，就是还是一样，如果你还是在晒着它的时候，你喝点东西也没有什么用， 也没用。 但是你出去遛狗的时候，因为它散热会比较多，然后在这种天气你带着充足的饮水能保证它的饮水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最怕的就是饮水过度，饮水过度的话会导致水中毒，所以就是说你不要就是想着它可能中暑了，往嘴里灌很多水，灌很多水，灌很多水， 就别灌它， 对，可能也没有什么用。 但是它也喝不下去啊，他自己会喝到水中毒吗？不会吧。 如果是自己喝的话，在某一些情况下是也有可能的。 哎，真的吗？ 对，当他特别严重了的时候。 这是因狗而异吧。 对。 所以的话，对吧， 就比如说就是我们曾经举个例子，如果这个动物它因为一些疾病，它的身体里的血钠特别高了，它特别高了的时候呢，它这个时候它的咳感会增加。 哦。 这个时候如果是在医院治疗的时候给它降这个钠。降这个钠的时候呢，如果人为是输液降，我们会监测好它的输液的速度，然后让它降的速度绝对不能快，因为降快了脑袋就绝对肿了，就脑水肿了，而这个时候因为它咳感会增加，所以呢狗会特别想喝水。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虽然人为控制好了输液的速度，但这只狗如果在疯狂的喝水，还是一样会让这个血钠迅速的降下来，它就会引发脑水肿。 哦。 因为它当它有的情况下，比如说它丢失很多水分，哈哈哈哈哈哈出去很多水的时候，它会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比如说钠的含量的增加，从而身体里会就觉得自己闲了嘛。能理解吧？ 明白。 叫 渴。 对。所以就是还是。 这等于跟人是完全两回事儿的。咱们人的话流汗流多了可能要补充一些钠。 对，但是就是正常的补充就可以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在某些情况下不是说一定都会出现问题，你肯定他渴了你是要给他去水去喝的。但是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在人即便是一个运动完之后你喝水肯定不是建议你一整瓶子矿泉水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喝进去，而是让你小口小口往嘴里这么印着去喝的。这样呢也是其实从很多的方法就是方面在就是帮助我们，就是说这个健康上面可能是不要因为喝太快了可能也会有相反的不好的地方。 好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在这天呢千万别太晚遛狗，比如说上午的时候啊，像八九点钟就有点晚了。 对， 尽量的六七点钟、七点之前， 你们的生活会变得很规律。 我的天， 治好了晚睡晚起的病。 晚上呢，尽量您可以稍微遛的晚一点，八九点钟是吧？ 对对对， 差不多这个时间，中午就千万别遛了。有的朋友很执着，就说我们家的狗啊，生物钟已经习惯了， 一天三次， 中午必须得出去一次， 哦， 对吧？ 下地库吧。 下对，有的朋友是会下地库，下地库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一定要把您的 把狗屎捡走， 哎，对对对对对，要多方面的注意一些啊。刚刚我也问了一下耿大夫，就是说他初期的，就是中暑初期有什么症状吗？是直接他就会挂掉，还是躺在那儿不动，还是他有什么样别的症状，是我们可以稍微判断一下，有可能哟，这可能他感觉不舒服了。 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首先你会怀疑他中暑，就有些主人就是完事儿之后意识到，哎呀，刚才是不是有点热了，回来觉得他特别的烦躁不安，然后他特别的流哈喇子、流涎，然后呢就这地方哈哈哧哈哧的喘，最后主人有时候会意识到，也许刚才中暑了，那这个是一个信号。第二一个呢，就是他怀疑的时候，他有时候可能会测体温，然后发现体温特别高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有的动物也有可能会出现吐，有些动物就开始不爱动了，还有一些是神情很呆滞，这种的话就是说白了已经有点挂相了那种样子。他不会是一个很开心的 明白 走来走去的那种状态，他可能你会觉得很疲劳、很累、很晕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咱们判断起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你说是不是？因为他们脸上都是毛，其实咱们看表情真的不像那个耿大夫演的这么鲜活，真的一般看不太出来了。 哎，但是我就发现我们家的狗最近就天热了， 你能看出来你们家狗这一秒是呆滞的还是什么的吗？ 就反正感觉不如原来那么的活灵活现了 啊！ 就我最近一直在有点嫌弃的，就是说怎么能看着那么傻呢？我一直归结于是 他最近跟一只傻狗走得比较近，有点传染了。 细胞的模仿性是吧？ 因为那只狗真的是，哦哟，傻到头了，就是它是特别轴，你知道吗？不管谁叫它，它只要想要去那个地方，必须一定要到那个地儿，谁叫它都不管用。 这种狗容易成功啊。 是是，成功的把主人也带到那儿了。然后我就说这狗太轴了，傻不拉几的，什么也不会，看着就比较呆滞。我们家这只狗呢，恰巧又特别喜欢它，还每次都去找它。我就说不能让他们俩走得太近。你看，把我们原来挺精明一孩子，怎么现在这么笨呢？都跟他学的。看来不是，有可能是因为热， 太热了， 热傻了。对不对？怎么叫热成个狗呢？热肯定是有道，对不对？ 那也没说是热成个傻狗，对不对？ 好的啊，关于中暑呢，虽然我们也算开玩笑的说了几句，但是确实对于狗狗来讲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及早的解决。但凡如果觉得您可能解决不了了，赶紧就近就医。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应流不。 大爱吴江说了，每天早上人家是4点多就开始遛狗了。说4点多遛狗还一身汗呢。 狗一身汗，那是 是 人家可能说是自己一身汗吧， 这个可能没分清。 狗还一身汗，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盛况。 4点多遛狗 啊， 可能是自己一身汗 ，这确实是有点热。 对，确实。 但是我跟你说，晚上4点也不能算晚上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家楼下吧，有一票人，是那个也不是一票人，是一个人带了一票狗。 哦， 他们家有。还有5-6只还是7-8只雪纳瑞，可能是一个妈妈生了一票， 好多 就是他每次走起来，我从楼上看都是一个特别好玩的情况，就是那个狗是围在他周围，而且颜色是一样，他往前一走吧，就像脚底下踩着一片云似的， 飘着， 特别好玩。他就特喜欢晚上2-3点遛，但是雪纳瑞你知道吧，尤其成群的时候特别爱叫。 哦， 就他发现一个什么事，一个叫马上一群就开始叫，经常晚上把别人吵醒。所以你看，我就说晚上遛狗吧，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控制住自己家的狗，别让它扰民，对吧？你还得为别人着想。是我们现在说那个狗狗早上起来可以遛，然后中午就别遛了，晚上稍微晚一点，都能理解。但是就像这种一片过汪汪汪一叫。4点钟如果你被叫醒的话，其实你真的想再睡着，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有点难了，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太自私， 哎， 就别老想着自己怎么方便。虽然我们说了狗狗您别太早遛，或者说什么太晚遛等等等等，但是呢您别光看自己的时间安排，也要考虑到这个点钟别人在干什么，对不对？ 就尤其自己家的狗的习性一定要了解， 对吧？你要有的狗一声都不叫，我觉得这就没问题。 对， 有那种特别爱叫的狗呢，您就想一想，我现在啊，是天气是凉快，但是不是别人家大家也是刚舒服一点，刚睡着，你2点多3点给人家叫醒了，好多人真的是2-3点才睡着。 是的， 我这回出去玩了几天才发现，有的人就是其实才30几岁，然后但是睡眠问题很严重。就我周围有好多朋友都是 睡不着觉，就是经常到两三点三四点才能睡着。如果小区里再有这么一条晚上三四点出来遛的狗，或者几条刚睡着，哎，叫两声醒了，醒了，那你说他这一晚上都睡不着，肯定会跟您闹矛盾的。 跟他建议一下，两点钟遛一只，三点钟遛一只，四点钟遛一只， 就不用睡了。 到早上更正好、哎。 睡不着的朋友可以提供晚上的遛狗服务，是不是？ 暴躁款也说，我们家的狗出去遛弯回来，总要目光呆滞的平躺在地板上，然后降降体温，一面躺的差不多了，就自己翻一面继续躺着， 感觉是个煎蛋。 这就是回来有点热了。 对，因为它那个体温它没有办法通过汗腺从皮肤像咱们这样出汗，对吧？所以呢，那温度的话它是可以通过传导的，就跟我现在热，我这手放在这个桌面上，那个热是可以传导过去的。所以说你家里，它家里地面凉，它就想那么躺着，热就可以传导出一部分过去，然后自己还很，其实我觉得动物特别知冷知热的、 啊、当然 你给它的。一般我都会跟他说，你把床或你把垫子放在那儿，他自己觉得冷了他自然会去，他要是觉得热他就想趴在那种很凉的地 上， 对，你不用太过于干涉他。 而且哪儿有空调他就会往哪儿去， 而且他这种反应发生了之后其实你也是要配合他去做的。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中国人如果说发烧了，如果说人发烧了你要捂， 哎， 对吧，捂被子 是吗？ 但是外国人发烧都是拿冰块冰， 对对对，降温。 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哦， 但是其实这不是矛盾的事情， 殊途同归是吗？ 它只是在就是体温发热的不同的阶段的时候采取的一个不同的人为的帮助。这个发热跟中暑是不一样的，中暑是被动的，中暑是外界温度高，然后。把这个温度传过来的，如果是真是生病，比如说他感染了什么东西，然后发炎了的这种发烧，刚开始的阶段他是要寒战的，对吧？大家都是觉得冷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白了，身体里面有一个体温调定的位置，那个体温调定点会把自己认为我不是37度的人，我是38度。 哦， 所以他自己就会把这个体温调高了。这个时候呢，你的机体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就把这个体温要调上去。比如说你会哆嗦，你一哆嗦，你骨骼肌就会这样颤抖，所以你体温就上去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喝姜汤水，和那个发汗，就是捂起来。那这时候你觉得特别的舒服，因为你在捂了个大被子之后，你的体温会迅速到达了38度。然后这时候呢，因为你自己认为自己是38度，而体温又到达了38度，你才会觉得舒服。所以这就是咱中国说叫捂，发烧的时候捂。但是当它比如炎症消散过去了，它那个体温还是要回归成正常体温，比如咱正常体温假如说是36.5度。那这个时候呢，它的体温的调定就调下来了。这个时候它会觉得，哎，38度不对呀、啊，太热了。这个时候他就会把什么毛孔打开呀、啊、血管打开啊，他就会散热出去。在散热的时候，如果你还捂被子，就会导致你的热是散不出去的。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外国人的那个用冰块凉，这就是你自己感觉你捂了半天先快好了的时候，你就怎么都不想捂那个被子，你想把这被子掀起来好让这个热散出去。所以如果是狗的话或者是猫，它如果在某一些发热的过程当中，它是如果是在那哆嗦的，你也不要拿冰块去给它降温，而是要帮它稍微就是保一下，跟带个小被子呀什么的。但如果这动物发烧的时候，它自己已经开始愿意往凉的地方跑了，那这个说明它这个时候体温已经开始要往外散的时候，你要人为的再帮助它，比如说摸一摸酒精啊，正身边弄着点凉快点的地儿啊，再让它散下去。就不要强行的认为它发烧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冰块或者一定要给它捂，这是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要教条， 就是看他自己的反应，就是他会能表达出来，我现在是想冷一点，还是想热一点。 相信你们家的狗是聪明的，对吧？不至于笨到那种程度。 对， 好吧。有任何关于您家伴侣动物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我登上那高山，自由的飞翔在那辽阔蓝天。我站在云端，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我不再犹豫，我心中有爱，我不想放弃，只想离开。我飞过那高山，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认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来自美联众合的专业的宠物医生耿大夫，欢迎您。 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的节目还有奖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您的姓名加上您的手机号，就可以赢取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是您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我们是随机抽取，希望您能够中奖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也有可能不是问题，是分享了一些好消息。比如说这个韩大哥、卫东大哥说了啊，哎呀，好消息好消息，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嗯， 我们家那暹罗啊，终于闯大祸了，就原来给我们拍过视频 哦， 就到处偷手偷手的那个 开抽屉那个， 哎、对对对、哦，开门开抽屉，然后自己叼香肠的那个。 嗯， 说前两天啊，把我老婆的翡翠吊坠啊从抽屉里边掏出来了。结果掉地上了，摔两半了。哎呦，气得我老婆冲着这俩猫嚷嚷了俩小时，我在旁边就看着偷着乐啊。结果被我老婆发现了，拿走了我的工资卡，才拿走啊！真的是 没见过工资卡，下面 早就应该交了，真是。哎呀，挺好挺好啊，交了就省心了、啊。 哎，但是一般猫不是都是其实挺轻手轻脚的吗？ 啊，是啊， 对吧？一般哎，家猫会在家里啐东西吗？我觉得狗好像啐的几率很高。 它就喜欢扒拉嘛，嗯、就它会喜欢那种，一个是上面，如果你这个镯子就是在一平面上，它就肯定会喜欢做这种， 就往下拨了， 拨楞拨楞那种动作，就跟就是就拨了拨了个球，拨了个什么东西，拨了个纸团，拨了个那种感觉。 对， 嗯。 还有一个是它很喜欢线状的东西，如果你这东西是挂在一个什么东西上的，它是个坠儿嘛，所以它有可能是挂在。这种线的那种坠儿，就是挂在线上的、 嗯、 猫是对线特别疯狂的， 嗯， 它会想去咬那个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上会见到那么多吞针的。 哦， 你知道它会想吃针吗？那不可能想吃针，只不过是这个针是韧在这个线上的，然后它想玩一个线。但是呢，都知道那猫那舌头它是倒刺儿的，而且它是往后长的，它就会在玩这个线的时候就勾住了，然后也吐不出来，越吐越近，越吐越近，然后线儿就掉到肚子里了，或者是带着针。基本上如果是吞了线的话，都要做手术。 嗯 呀， 很危险。 你这养猫真是不省心， 是 吧？ 哎，尤其像这种，比如说他闯祸了，吵狗的话哈，它、是有反应的，而且确实可能能起到一些震慑作用。 嗯、 猫， 猫没有 对于奴隶的批评，它会认可吗？ 不会的呀。 你看，一点用没有。哦，挺好啊。咱们继续回来说一说咱中暑的。刚才咱们已经说完了。 嗯。 其实现在还会有一个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家里边比较凉快。 对、哎。 这种温差呀，其实会有点大啊，有的时候嗯，可能能达到十度左右啊，差不多能有这样的温差。 嗯， 那对于人来讲，其实不是特别的舒服的。但是对于人，他可以盖点被子，比如盖个一个空调被，对吧？他、 哦、 可能会好一 些。睡觉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啊啊、哦哦哦。 但是比如像狗狗，那它可能是没有办法，只能靠自己的一身毛扛着。那突然你从一个凉快的这个空间里边，啪给它拽到了外边这个特别热的空间，对他们会有什么伤害吗？ 那肯定都会不适应，你都说了人都不会适应嘛、 嗯。 但是问题是，你说的如果家里面都已经让你觉得需要盖个被子待着了那种，我觉得 晚上睡觉都需要盖 吧， 晚上我晚上睡我空调很少会开整宿，可能会定时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然后后半夜就用那个余温就可以了。如果你太凉了的话，本身人也不好呀，肯定是。所以温度的话，其实在家里面调整的就是你比较不要你觉得冷，不要就是说你在家里面，然后你穿着比如说长袖，你还要觉得冷什么的。反正就是我觉得还是温度。调到27度， 但是他们会一直吹空调，他们会有问题吗？你比如明明前一阵儿吹空调，我们怀疑，然后落枕了，然后半边身子都不是特别舒服。 空调直吹的话可能会有些问题，比如说，虽然狗它绝大多数是自己会调节的，但有时候人睡着的时候，睡得很沉的时候，短时间内它没有那么能迅速的去，比如说调整自己，那直吹肯定是不好的。人也不能直吹吧。 那我们要干预它嘛，因为在家里真的是一开空调啊，它肯定就往空调那个风吹的那个方向那儿一趴。 像你们家那种哈士奇就没有任何问题啊，肯定。 他就没事吗？ 他肯定是热，你想人家是在你刚去哪儿来着？西伯利亚回来吗？在那儿待着。 确实是热，就是我说，如果人这么一直吹，其实是有点受不了。但是他就是你一开空调，他肯定就往那儿趴。 他就相当于盖着被子那样。 需不需要干预他？不需要。 不需要。 那就让它一直吹。 对，但是你看就什么品种了，如果你家里养一个乌猫猫，你也不能那样啊，对吧？ 哦， 它也没有这种什么东西，它体温它很怕冷的，所以还是取决于是不同种属的动物。 哦，明白了。 有些动物它比较怕热。 嗯，好啊，刚刚咱们说到了就是避免中暑，就是您要选择好遛狗的时间。关于遛狗时间啊，我也有个问题要跟耿大夫聊一聊，探讨一下。是因为在这周一的时候，我跟我们节目周一的一个嘉宾，名字叫做杨元啊，是一个博士后啊。别看他学历高，但是养狗来讲呢，我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合格。但是他还特别理直气壮啊。他们家遛狗 阿拉斯加， 一天只遛一次。 憋着， 12点以后遛，晚上12点以后遛。我说你这遛一次不行，对他肾不好， 膀胱憋炸了。 我说你没事，你一天憋个24小时试试， 你让他憋4个小时先。 对，我说你能受得了吗？他说哎，那你要这么说，你们家狗遛几次？我说遛两次。他说那你憋两次，你就是你只有这么两次上厕所，你能憋得住吗？我那我喝的水还少呢，对吧？反正就关于这个就讨论开了， 并没有比他高多少，明明在这番争论当中。 反正我觉得是多了一次，对吧？多一次我就觉得是比他好一点，至少是有发言权的。哎，关于一天遛几次这个问题，不知道你们作为专业的大夫是有什么看法？ 对，我也有这个困扰。我有好多朋友也是一天一，因为他们上班嘛。 对啊， 就是早晨有时候起太早，他早晨起来那个屁滚尿流的自己，然后就去上班了，来不及。都是晚上，比如说7点到家了，赶紧带他出去上一个厕所。我说一天上几次，他说一天就上这一次，我总觉得会把狗憋坏了。 首先的话，你还得去确定一点，就是说他在家尿不尿？ 不尿，绝对不尿。 然后就是有一些动物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被训练说就绝对不在家里尿的那种，他憋不住了，他会一定会尿的。 哦，对，那倒是。 这样的话，一般如果是这种性格的，就不用太担心了，因为你也没有时间遛它，你还要苛求人家，就中间比如一天只遛一次的，你还要苛求人家那一次都不在家，就中间还不在家里尿，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合适了。但是呢，我们肯定还是希望它是在外面排便的嘛。那这种前提还是说，至少你要保证它一天有2次到3次的一个遛狗的这么一个情况。一般在医院住院的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医院都要保持一个遛狗的频率是至少2次到3次，早中晚。那这种情况下，对于绝大的情况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像一天只有一次这种的话，肯定会不太好。这样，因为它如果憋的时间过长，它尿液可能会浓缩的过于严重，它长结石的概率都可能会比其他动物要高一些。再相比上，刚才我妈妈，我说我妈六点就开始遛狗了，我妈大概一天会遛到5次到6次。 哎， 经常。 真的吗？ 会下去很多次，哪怕一次就是没有太长时间，她也会让他们。 所以阿姨真的是去遛狗还是去遛弯？ 遛狗，即便自己都已经腿疼腰疼了，她也会为了她的狗。 专门为了她下去。 对。 哦， 但反正确实是，如果你遛，因为而且还要有一种情况，就有些狗它是生病了，它多饮多尿。有很多病，它会尿量很大，喝的很多。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对上厕所的需求可能会更大，甚至它有可能 就会真的会尿到家里了。也许你家的狗以前行为很好，你觉得它从来不在家尿，然后最近怎么发现它在家尿了，那很有可能一点就是也许最近它的尿量比以前大了， 憋不住了， 它可能是生病了、这个生病不是它憋不住尿，因为这一点是特别容易动物主人就是说混淆的，就是一个动物主人说他带这个动物来，他带这个狗来看病，他可以说他是尿失禁，他可以说他是一般会说我们家狗失禁了，我们家狗憋不住尿了，我们家狗那个就是老抬腿等等很多啊，但事实上这些话都不能信，就你还要再跟他具体的聊到底是什么行为，最后你才能知道他实际他们家动物是尿频多尿还是尿失禁还是尿淋漓都不一样、但是他看不出来，所以说有的时候他说我们家狗憋不住尿了，他不一定是他真的那儿憋不住了、而是他可能尿量比以前大了、所以其实你如果发现尿不就憋不住了，你也不要一下就以为只是行为问题。 我就是一直特别想问，就是比如你们在学的时候有没有根据体型算过这个狗它的憋尿极限？ 没有，但是 我又问到了他们的空白。 但是是这样，就是说它的那个每天的尿量吧，一般的话，一个正常狗的尿量是每公斤每小时1到2毫升。 哦，尿量好， 对， 算不过来。 如果要是说这个动物它在没有输液的情况下，它一整天的尿量达到了2到3毫升每公斤每小时的话，就是一个多尿的狗。 哦，就 那就 说明肾不好。 不是，多尿的健美诊断我们一般会给它查，但是它至少有20个左右的病，但会有10几个常见的，就是普通的化验能把那10几个常见的都能排了。 所以其实是不是像那个伯母那样的对狗是最好的，让它随喝随尿，就一天尿个5、6次，因为我觉得人正常的也是这样的。 那必须的， 对吧？ 嗯， 所以这种流动起来是最好的。 真是， 我妈听节目呢。 是你妈妈在遛狗，又不是你在遛狗，你有什么可骄傲的？真是，就跟谁没妈一样。真是。 哎， 说到这个问题，到底是这种，就是我次数多一点，但是每次的时间我可能不会太长，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好，还是我可能每天一次或者两次啊，或者2到3次。 对， 我每次可能都在半个小时以上。就这两种遛狗的方式，哪种可能对于狗狗来讲会更好？ 因为半个小时它是一直在尿的，我觉得 哎，对，真的是。 其实它那个尿的次数也是很多的， 就是它分配的还蛮均匀的。 因为你如果是公狗的话，它就可以其实一直在尿。 对， 它甚至回到家了，它才会有余尿。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但是它一般都刚开始确实会尿的更多一些，后面就少了。 对， 那我觉得的话，就是因为不是谁家都有一个在家退休的老母亲是吧？所以呢，如果当然能多遛几次是最好的。 当然， 但是我们。正常的那个就是都要上班嘛，年轻人、那我觉得至少保证个2次到3次吧， 就是最少也得2次到3次， 每次也得，但还是一样，如果这狗没有病，体温度又很好、我觉得半个小时以上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这个动物它有心肺方面疾病、骨关节疾病，很多不适合运动的状态， 明白， 我们一般就跟主人说，哎，下楼撒个屎，那个拉个屎，撒个尿上来吧，就不要遛。这种情况下就不建议了，因为它运动过大的话，就对它是健康也是没有利的。 而且那个会不会存在狗像跟我们人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年纪大了以后确实是憋不住尿了？ 会呀、那是真有这个病，会有憋不住尿的。像你，而且刚才就是说，像你家那种哈士奇，它对运动量的需求可能就会大。所以对于某些运动型的工作型的犬、你还要给它，如果不是这么糟糕的天气，那你还要给它确实给它创造一些那个就是外面出去玩，还有而且很多动物它都有需要有这种社交的需求，它要出去社交去。 对，我家的狗我为什么体会出它憋不住了，因为我家不是它有个我它现在是在我们家后面那个院子里嘛、然后我冬天的时候回去发现每天下午我妈都会拿一个铁锹然后就铲我们家里，我说妈你铲啥的，我妈说她又尿了就动了。我们家是每天其实是遛2次，我原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你说那就不是，你说那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说的那个并不是憋不住尿了。 对，她不是憋不住，她就是想尿。 对啊，就是这不是憋不住尿，憋不住尿的时候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它无论任何体位、任何姿势、任何睡觉与不睡觉，你会发现它会往下滴答 尿， 尿 失禁。 对， 啊、 还一种的话就是它会容易发生在那个，就是睡醒了之后有小痰， 睡醒了以发遗尿一类小痰。 哦哦 哦, 哦, 哦 就是你说的那种就不算憋不尿。 他这个是，我就说他是有意识的。 对， 就是他原来吧，一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下午一次。其实这两次间隔时间不是很长。我妈一般原来是七点多遛他，就夏天的时候，冬天会稍微晚一点。然后下午呢，一般五六点钟，然后就遛他。其实间隔的时间比别人家我觉得还相对短一点。原来是没问题的，就是这两次他就不会在院子里再尿尿，现在经常会再尿一些，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那我觉得需要去看一下 是不是老了。 确实 应该可能还是病的一种，有可能是要 就是年龄大了，他们家的那个都十岁了，你想 一个十岁的哈士奇已经相当于我觉得一个 夏天就不尿了。 夏天 我妈说这两天好，夏天就好，我觉得可能冬天也是他 热胀冷缩也好， 就是冬天的时候你那个体温就是你身体的水分散不太出去，对吧，所以就只能通过尿来排泄，但是也是跟年龄大的我觉得有关系 啊，反正就定期体检就行了。 好的， 好，一会儿呢咱们来回答一下美美姐的问题，我们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黄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美美姐也有一个疑问，她说了他们家的狗狗只要家里边没人就搞破坏，我们发了一个视频，还发了一个这个作案时的啊，他们家狗的照片， 抢劫现场， 最关键这狗一点都不胆怯， 对，嘴里还叼着纸， 特横感觉，能把我怎么着啊，就这种感觉。这个问了一下说 挺可爱的，这条 特好看 呀，真的是吗？哎呀，长成这样了做什么都是对的， 就有点那个，就是那个 动画片里的雪纳瑞的 狗中的那种偶像派， 就一般的雪纳瑞感觉没有这么圆， 哎，对 对吧？他家长得 这是雪纳瑞啊， 你看得上雪纳瑞啊，不是吗？ 哦，那也太好看了吧， 是吧？一般的雪纳瑞都是长脸， 对对对， 小圆脸， 也可能他没有就是处理成普通的雪纳瑞 那 种造型。 哎，人家的重点， 那这个 人家的重点不是让我们夸他家狗。 说 完全被他的美貌所俘虏， 长这么漂亮就算了， 我也觉得是、 啊。就是说，这怎么能控制一下？能教育吗？这个 小时候拆家，大了就不拆了。真的，您等2年。我们家狗原来在院子里，我妈说看见了任何东西都会给你撕碎。但是 小型就是年龄小的时候，它肯定就是喜欢各种啃咬嘛。 对。 然后但是呢就是可能第一就是还是要去教育他，就是从行为学上、比如说你也可能要慢慢让他去懂得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口令，起码他能知道比如说坐呀停啊就 stop、no 什么这些语、 你说为什么训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说英文？ 这个 事儿是非常奇怪的。真的，我昨天在我们家楼不是昨天前啊对前两天，包括不是训狗，包括训孩子都是一样的。我那个在俄罗斯买一个咱们中国团的老太太， 哦， 操着一口流利的天津话，然后他们家小朋友也不太会说话，就往前那么爬着走的时候，然后要去干一首，他也是 no。 哎，姥姥英语很好，反正就会这词 no。 后来我发现遛狗的时候，当然这个没有类比啊，就是遛狗的时候大家也经常会说英文，即使英文再烂的人都会说个 no， 是不是？这是为什么？你揭秘一下这个行为是怎么弄起来的？ 我也不知道，但是因为就是很多就是这个行为学的讲座的整个原汁原味的搬进来，很多都是从国外的搬进来的。 哦， 然后国外的老师都会说 sit， 对吧？ 啊，对 啊 ，no， 对吧？ 对 ，no 这个真的是用的非常普遍， 最关键 no 就一个字儿，对吧？你看像咱们不要这样，你看多少个字儿？ 我们家是 那得看语气，对吧？ 嗯， 那你哦，这不就好了？对不对？ 而且在鼓励的时候，鼓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人家那个就是容易，咱们就喜欢说英语，哎 ，good boy，good girl， 对， 人这你这换成中文就是，哎，好孩子，好闺女，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他们在教的时候就很容易爱用， 就是懒，真的， 好那个 夸他的时候棒啊，你不好，一般不是 yes， 一般不会这样吧？啊， 反正 no 这个，你看我们又差远了，需不需要给他教育一下？ 所以说最起码他从小的时候就会懂得一些最。起码的一些就是说一些口令，但是还有很重要一点的就是说，狗 是一个不在家呀，不在家你无法口令。 狗是一个需要与人就很好互动的，它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能量是需要释放出来，而且这个释放的话可以是一个与人玩耍，以及或者是与人做训练的过程。比如说，如果这个训练是正向训练，而不是像刚才说的啊揍病汪汪的，是正向的训练。这种正向训练给它的东西可以是食物。但食物是最低等的了，但是一般人可能也只会用食物了，高的不太会。第二个呢，可能是玩具，第三个可能是鼓励。说白了，这些东西对狗它都是喜欢的，它喜欢得到食物，喜欢得到玩具，喜欢你跟它说啊 ，good girl 那种感觉。所以，当他有这些东西正向的刺激之后，他就很乐意给你去做训练。 哦， 然后因为他做训练，他可以得到与你互动的机会。 嗯， 那这种当中，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可能要找到一些适合他的玩具，然后他转移他的这些注意力和释放他的这个精力。就跟你这个小孩儿，不是也要每天陪他折腾到他累精疲力尽为止吗？那个小狗狗也是一样的，你要陪他训练，陪他玩，然后让他在这个训练 happy 的过程当中，然后会那些一些。会了一些东西，然后知道怎么着才能讨你的欢喜。 嗯，然后就消耗掉他每天过大的能量。 比如说从玩具上来说，比较次一点的玩具很容易，它一咬就里面的东西就 烂了， 然后可能吃进去对身体不好。 嗯， 但是一些专业的一些玩具，它是 不烂， 对，它是漏食玩具，你可以它往里面放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是你会设计不停的难度，难度。过高吧，他可能咬着咬着不想玩了。 对， 难度过低容易吃太多了。 嗯， 所以呢，就这种难度呢，你可能要设定成一个，比如说他那玩半天也能吃到点儿，他能一直想玩着他。 嗯，行，咱们先聊到这儿，一会儿接着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的美联综合的医生 耿大夫、 哎、 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节目也有奖品，本节目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块钱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您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啊。今天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身边的伴侣动物。 嗯， 好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咱们先来解答一下。蓝衣小丸子说了，天热狗能吃冰棍吗、嗯、我们家那小狗能吃一根呢。 真的，重点是要吃什么口味的，对不对？是不是巧克力口味的可以吃吗？ 随便 啊，咖啡口味的可以吃吗？ 随便。 还是要吃老北京那种什么什么冰老冰棍？ 跟你说随便。 真的吗？ 啊， 随便也是一种冰棍。 就是那个 啊，对对。 可以吃冰棍，只不过就是说还是不同的动物是有个体差异的。 嗯， 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就是从中西文化上面的变化就挺大的。 哦， 你看咱中国人都讲究喝点水，什么容易爱喝热水什么的， 对吧，就是伤胃什么的。但是你看外国人就经常是喝冰水。 嗯， 反正中国的狗的胃肠道我不知道有多娇弱，我们家狗反正吃冰棍也没什么事儿，但是有的动物肯有的狗肯定 拉稀 就不行、 嗯、 但是老外的狗就感觉皮实一些，他们可能就很经常。 老外连自己都非常皮实。 他们那个会有专门的狗冰棍，就是他们那个当时我在国外学习的那段时间，在那个一个那个私人诊所去过待过一天两天，然后就看过他们那个寄养，他们寄养里面其中就是有一个项目，就是你在住院签的时候，你要不要勾这项？如果你勾了那项，就是冰棍儿那项，那就是每天会给一根冰棍儿。 哎呦， 狗冰棍儿，甚至是刚才跟你说的这个，就是那个狗的玩具，比如漏食玩具。 哦， 那 个空嘛， 对 吧？里 那个空里面的话，它有时候会冻酸奶或者是冻肉汤。 嗯， 然后你也可以去勾，如果要是要的话，好，那就是可能给它一个冻的这个带酸奶的空给它、 嗯哦。 然后就是感觉他们吃这些东西都相对会皮实一些。而且它也不是说咱们人呢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可能糖分啊、 嗯、 或者是说像你说的巧克力啊，它可能没有这些东西 哦， 啊，就专门的。所以我自己感觉到哈，因为像空的那样的食物那种东西是完全你可以自制一些、这种凉的东西，你也可以冻冰嘛，最安全，你冻点冰给它、 嗯、凉白开冻进去， 对，冻进去就可以了、 嗯、 让它这种舔没有什么问题、嗯、 哦，其实真的是没事儿，因为我们家狗我一直是喂冰块的，到夏天 哦， 不是喂冰块啊，就是我会在冰箱里冻一部分冰块，然后给它加到它那个水里，它那个水就会变凉、 哦、 嗯，然后再给它揪一点薄荷什么的进去，喝起来就整个通体舒爽。 而且特别逗的就是那个时候，然后我的室友是一个外国人，我们一块去吃饭的时候呢， 嗯， 他貌似他我的胃肠特别的皮实，没有任何的事儿。然后他得了那个食物中毒、 哦、 就是他上吐下泻。我作为中国人嘛，我说我照顾照顾你，第二天我说给你熬点粥吧。 哦， 咱中国人拉了肚子吐了都讲究喝粥。 对， 但是他去了他们的医院，去了医院之后那边的那个就是医生就不让他，就是说今天就不让他吃东西呢，吐了。 对对， 说如果你要吃可以吃两个东西、哦、一个是冰棍儿，如果你饿了，你就吃冰棍儿，或者是让他把那个就是那个果冻，就是做自己做那种果冻、 哦， 就是放冰箱里才能冻起来的那种果冻、 哦， 然后让你就可以吃这个。 嗯， 就是如果你饿了，你吃那、这个，就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 得罪了大夫，是不是？ 所以其实理论上而言的话，其实还是要看个体差异的。可能我的身体如果让我这个时候吃冰棍儿，可能我承受不了。 哦，我想想就会拉。 对，我有一朋友就是去国外生孩子， 嗯、 家也都搬到了国外去了，然后生完孩子，像咱们那个孕妇都不能洗头啊，不能碰凉水啊，这会落下病来的，这都多少辈儿传下来了。 嗯、 人家生完孩子之后呢，就说，哎，你可以下去了啊，自己走吗？啊，可以自己走了，自己走一走，啊、那走就走吧，我想喝杯水。嗯，大夫就拿了一杯冰水给他， 对， 冰的，那你想要什么呢？我们这儿只有冰的，就是他们都是那个样子，可能我觉得也是习惯了。所以说到咱们的宠物来讲，可能也是有个体差异。 对， 如果你的动物从小喝水都是喝温水， 对对， 那你可能 那就算 了，吃冰棍 了。 对，它要形成一个长时间饮用这个的习惯， 没错， 就没事了。 没错， 一直是喝热的， 突然给凉的，谁都受不了， 谁都受不了， 对吧？你让老外每天喝热茶，他没准也拉稀了，对吧？可能也是受不了。 对，而且有的肠胃比较弱的，就拿我们比如说小泰迪来讲，泰迪一般肠胃都不太好， 嗯， 您要给他吃那个，我估计可能也费劲，肯定得窜，是吧？ 对。 哎，另外呢，哎，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前两天呢，我们家朋友，他们家呢是一只那个大的，就特别凶的那个狗，大狗叫 大狗什么？特别凶， 罗威纳。 罗威纳，罗威纳啊，带它。但是他们家那个狗非常可爱，叫的名字也很响，叫金刚啊。但是每次都过来，就跟一小狗似的，就蹭你的腿，对你非常之友好。我从来没听它叫过。从来没有， 金刚之非常娘吧，是吧？ 但是有的时候也挺爷们儿的，就是经常玩的那些小伙伴，如果有一只陌生的大型犬过来之后，对那小伙伴稍微可能有点下手重点， 大哥， 金刚上去就啪就直接就把它摁在地下了。 哦， 就目前没见过有人能打过他的，当然也没人去挑衅他。他特别可爱，前一段时间也是去北戴河玩去。第一次见到大海，它的主人就说，看到大海特别的激动，上去就那一直喝海水 啊， 都 它可能是路上渴了吧，是 最开始以为是就是渴了 啊， 结果最后喝的它自己有点发毛，就是它的主人心里有点发毛， 不能喝， 这喝的也太多了，而且都说那么咸，怎么会怎么一直喝这个呢？后来果然晚上，当天晚上就拉稀， 会脱水的吧？应该 就拉稀，拉稀之后呢？但是第二次再去的时候，这种情况 就 没有 了。 像这种是会有什么问题吗？还是可能他看到新鲜事物他就喝，他自己不会觉得咸吗？ 可能我觉得就是渴了，渴了，然后没见 就是渴。那 我觉得也有可能渴，而且还一个就是，其实咸度是会增加适口性的。 哦。 啊， 它就越、 就是、 越咸越喝。 有的时候，比如说动物食品，它比如说为了增加它的适口性， 哦、 一般是 这个意思。 一是可以通过增加盐度，第二一种是可以通过增加脂肪的含量的那些油什么的，来增加它这种就是口感 鲜味。 当然了，每一种粮食可能它本身有它自己的诱食剂。 嗯， 那就是从咸度角度来说，肯定咸的会比不咸的更爱吃一些，这是肯定的。 嗯， 然后也有可能他会因为有渴，所以想去喝那个水，但是因为确实是太咸了，它里面钠含量太高， 对，太高， 那么喝肯定会喝出问题来的， 对 吧？ 对， 所以肯定是如果有这种情况，还是及时制止一下比较好。呛两口没事儿，呛太多肯定不行，喝太多不行。 他说不是呛的，是喝自己喝喝， 这个一定回家要让他多喝一点水。不，自己可能也会主动的喝很多水，对吧？但是水里头，上次咱们还说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水回来是不是要洗洗眼睛？ 哦， 对吧？那海水也不是特别干净， 对， 要给它冲一冲。 嗯，还是一样，其实分狗， 嗯， 就是像在还是在国外，它有很多那个就是。复健中心，就是它会有那种水疗中心，它不是说那个什么洗澡 SPA 不是那种东西，就是说它有一些骨关节疾病，或者是它有一些减肥的需求，所以它要在那些地方要么游泳，要么是 走那个水下跑步机，然后练了很多东西，总而言之会湿身，那湿身完了之后，其实他们可能就是拿毛巾一擦，出去吧，然后你可能自己在外面跑两下就干了或怎么样的，也不用说吹啊什么的。那咱们如果说举个例子，如果我将来开这么一个，就是这种 会被投诉， 对， 是吧？ 会投诉， 都给我们家狗都不弄干就出来了， 你也不给我们洗，你也不给我们干，但是其实 收钱好意思吗？ 但其实这种情况也许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就是如果那个无论是那个河还是那个水还是那个海，如果相对来说是。就是你比较干净的可能影响没那么的大，但是肯定就像那种不是很干净的，你像北戴河我觉得还是洗一下比较好。 北戴河其实也不是海水特别不干净，主要是那个海的那个机床啊，就是泥的，它永远它也干净不了啊。反正到那边一定大家多注意点就行了啊。来，咱们看看这位叫程思瑶，他说想问一下耿大夫，我家猫最近在清洁耳朵的时候啊，发现耳朵前面的皮肤有浅色的斑，他说不是猫癣，以前也没有，是不是类似色素沉积那样的，就突然长了一小块？ 这样，咱们进一条广告，然后让耿大夫过来看一下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认嘴领路，瓦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来，耿大夫有什么问题吗？你看到什么了吗？ 没有。 对，我和夏明也找寻了半天，说您说的那一块到底是哪儿？ 嗯， 看起来真的也可能是照片的原因啊，就是色差并不太明显。 因为之前什么样，他肯定最清楚，主人最清楚。可能我们目前看的话，好像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 这张图如果他过来找我，我可能就说还没事儿。 嗯 哦，所以就是动物是不是也会出现像我们比如色素沉积、老年斑什么，晒 的 时间长了也 会 有这种。 对，但是还有一个，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要掏耳朵？就是说很多猫其实。很多耳病还是应该在专业的指导下去做的。首先就是叫洗耳水，不是所有的洗耳水能适用于所有的耳病。 嗯。 第二一个的话，也不是想当然的，这就是那个耳螨，因为经常有人来，就是不论猫还是狗，就说哎，我们这耳螨了。 对。 这其实是不是不是都是耳螨，对吧？耳螨的治疗也不是光靠耳水。 嗯。 另外的话，就是你在掏的时候，我们很多情况下都是灌进去， 如晃他的头， 就是揉一揉耳根，然后让自己甩， 嗯， 甩完之后呢，再把表面的那点的污垢，然后拿比较柔软的棉球或者是棉签给它蘸出来就行了， 嗯， 就不是往里面去掏， 嗯， 往里面掏的话，一是你容易把一些脏的东西掏进去，第二它耳道是就 L 型的，你只能深入到就是这个 一部分半个 L。 对，只能你只能到那个垂直那一部分， 嗯， 而水平的那一部分你根本也探及不到， 嗯， 然后你还容易把脏东西就推到那个地方，所以说还是建议不要自己没事去拿东西去掏它，嗯 啊，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啊，千万不要过于担心， 放心吧，嗯，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这一段时间可能会发生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哦， 除了中暑之外，另外就是打架打的比较多。 夏天为什么打架？ 因为这个有好多的小母狗啊，可能都会发情， 哦， 出来呢又遇到了一群小公狗。 对， 哎， 前天我们在那个贝加尔湖畔就目睹了一起 爱情事件， 啊，对对对，其实哎呀，后来想想也可能是为了争夺吃的， 哦， 反正就是打起来了， 哦， 然后但是那个狗啊，我后来想中外的狗真的都是一样的，对人真的是非常友好。那个狗在我们在那个湖边烧烤嘛，烧烤完了它就过来，它可能走在那块儿，有人给它吃的。我们给完它吃了以后，它就一直卧在我们边上，然后我们又篝火，它可能觉得那人暖和。但凡有别的人走到我们那个烧烤区，它就把人家轰走，它冲人家叫。我说你看。给一块肉，这就帮你看着这块地儿，不让别人过来。我觉得超级可爱。 那，狗肯定会有自己的这种领地的意识嘛，尤其是，一般有这种反应的，绝大多数都是可能没有做过去世， 没有绝育， 对，没有做过去世手术的。 嗯， 所以说的话，它会有更强的这种领地的意识在里面。 嗯， 所以也不是说你要因为这个事儿就要把它绝育了，但总而言之，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社会化嘛，就算你把你自己的狗社会化好了，你不能再保证别人家的社会化是好的。 嗯， 还是要去读懂一些狗的最起码的一些肢体语言。当然你发现你家的宝贝儿在面对对方，对方有不友善的一些反应的时候，还是尽快带离走。你只要牵着就没事了嘛。 嗯， 绝大多数的悲惨都是发生在了就是你没有牵狗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就打起来了，你到时候也不太好去那 不太好拉。 对，然后关于这一点，当时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就是讲座，说如果两只狗就一只狗咬住了另外一个一只狗，或者另外咬住了一只猫， 嗯， 死也不插嘴，你知道就 晃了。 对，就你知道你瞪你也瞪不开，它咬住了， 嗯， 脑袋在那儿晃的时候说该怎么办。 怎么 上次杨晓丹大夫说什么？ 对， 抬他的后腿儿， 对呀， 抬起来的后腿，然后还有一步， 还有一波，哎，他只说了抬起后腿、啊， 抬起他的后腿， 他只说扯后腿， 抬起后腿甩出去， 抬起他的后腿，然后拿东西浇他的脸。 哦， 这时候他会因为要呼吸到鼻水到了鼻子这要呼吸，他要张嘴。 哎，但这一个人 你也会伤害到他，你不是说 完成不了 对吧？这两个 没事，还有对方的主人呢， 对方还得抬他的狗呢。我就想起那个微信里那个表情，就是甩着后腿，你给我走、啊，甩着就是那个。 所以就随身带点水，还有好处就是泼它。 真的， 因为它因为咬住了嘛，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是泼它完之后，你其实你这个总比真的拿个棒子棒它，那是绝对伤害性、破坏性、死亡性的。 对 你这种泼它，你也不会造成什么危害，而它这个时候会因为觉得自己要窒息了，就会张嘴了，就会松嘴。 就是关于这个，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操作起来也是非常有难度的，你觉不觉得？就是你如果去抬他的后腿，你会不会有一种担心他会回头咬你？ 对，但是 他咬住 耿大夫说他已经他就算回头， 他就算咬住了， 他也没有那个能力能咬住你。 就是、 耿大夫是这么说的， 就是你要过去接近他后腿的那一刻。 哦、 我觉得那个你还是挺害怕的，尤其他杀红了眼的那一刻，我觉得即使是自己的主人，也很少敢。 作为大狗的主人，你有发言权。 我们 的小狗杀红了眼，我也不怎么怕。 我们家狗跟人杀红了眼的时候，我最后把我们家狗整个，我们家狗拴着链子，我通过链子已经把它拎起来了。它是小五十斤的狗，它还叼着一只小五十斤的松狮。要不是我，我觉得一般人拎不起，我都把它拎起来了，它都没撒嘴。 哦， 所以你这时候去抱它后腿，我觉得很可能回头就咬你一下。而且那时候它可能觉得不是你是另外的人，另外的狗袭击它。 对， 所以真的有风险。 对对 对, 对 吧？所以我觉得可能直接往脸上泼水，是比较，但是你也不太敢。 一般是拎着后腿泼水。 拎着不是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 这满清十大酷刑， 理论上是非常可行的。 辣椒水， 但是实操性真的想想是有点害怕。 主要是想要救他嘛，因为被咬那个，基本上如果被这么咬住了，应该会很惨的。 哦，对，那倒也是，所以就泼水吧。我觉得抬后腿真的有点害怕。 好吧， 泼水真的咬起来以后，你也不知道，你很可能泼不准。 其实我想问的不是这个咔嚓了 啊， 也不是去劝架，我想。问的是打完之后啊，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皮外伤 哦。 但这种皮外伤呢，可能去医院吧，觉得有点动静忒大了。我能不能自己在家里边就把这些皮外伤给处理一下呢？有什么处理的方法吗？比如说抹点就可以吗？ 你看到的都是皮外伤，但绝大多数都不是皮外伤， 可能有内伤。 咬伤是最严重的一种外伤，因为它就是为什么刚才咱们说它那个动作，它咬下去了，你看到的只有一个眼儿，但它咬住了会滑。会甩， 对， 它的牙根在，它的牙尖在皮下划了，尤其是脖子嘛，最容易划的是颈部的肌肉，而且颈部的这个皮肤跟肌肉之间的这个裂，就这个缝隙就变大了。 哎呀， 所以绝大多数动物在咬伤 一下好了， 在咬伤完了之后，首先一般发生咬伤的时候要找眼儿，你一般很少是一个眼儿，你得有上下咬嘴嘛， 哦， 你找到上眼，找到下眼，两个眼都得找着。 哦， 然后接下来的话，在医院的话，如果这个地方就是你确定看到两个眼儿。一般医生会去拿探针去探一下，看看这个洞有多深。对，如果要是说就像你说的两个小眼儿，你看着外伤并不大，但是探的针探进去很深，那就说明他这个撕咬的这个伤口是很大的，很有可能牙在里面已经划了。很多情况下的创伤就是要很大面积的去清创，然后上下打孔做引流，但也有可能只是划伤，是像你说的小伤，就是从表面划破了。那个不怕， 那个， 最怕的就是咬住了在里面甩的。 所以养哈士奇还是有好处，毛厚，真的，一般咬不进去。 哦，好，最后咱们来看看淘淘的问题吧。 啊，淘淘说家里有两只猫，大猫有耳螨，小猫没有。人家确定有耳螨啊，不是你，不是随便臆想的。他说会不会传染给小猫？要如何预防呢？ 我们都会一块儿去。就是如果是两只猫同时生活的话，会两只猫一块儿都去驱。然后一般的话，常用的有一些是打针的，还有一些的话，仅仅是抹在皮肤上就可以去杀灭耳螨。但是耳螨的杀灭周期的话，大概需要至少4个星期，所以不是说用完了一下就没了。 哦，就是它会传染是吧？确定会传染吗？ 反正机会非常大。